Lesson 3. 第三课，我要订一辆车。听录音，然后回答问题。刘永山为什么问刘先生住哪个房间？ Why did Liu Yongshan ask which room does Mr. Liu stay in?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你好，我要去餐厅，请问餐厅在哪儿？ 餐厅在一层。 我要复印，请问多少钱一张？ 一块钱一张。 我要上网，上网免费吗？ 在大堂上网免费，在房间上网20块钱一小时。 我要订一辆车，明天早上9点去故宫。 好的。 你好，刘永山先生住哪个房间？ 您不是刘先生吗？ 我是啊，可是我忘了房间号了。